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66集，全国卷出了个变态。听着程老爷子的话，程管家默默地下车开门。程老爷子一时间也没管程管家回没回，自顾自地思索。程俊先他们一步下车，他站在门口等着，拿着手机，神情懒倦。他不知道在看手机上的什么消息，嘴边还带着若有似无的一丝笑意，越发显得眉眼清俊。程老爷子下车后也是磨磨蹭蹭的，手背在身后，开始张望着四周的景色。 你先进去，不用等我，我逛逛外边。 行。 程俊点点头，很好说话的将目光转向程管家。 你陪他看。 程管家颔首。等程俊进去后，程老爷子才看向管家，放下手，他伸手不紧不慢地理了理衣领。程管家连忙开口。 老爷，您的衣服是 L 家新款的吗？穿起来很精神啊。 是吗？ 程老爷子挑了挑眉，又伸手抚平了衣袖，这才慢悠悠地往大门里面走，神态威严肃穆。程管家就跟在他身后，面色一言难尽。别墅大厅里，秦冉正在跟陆兆颖打游戏，两人面对着面坐在大厅的桌子边。这桌子是程俊特地让人搬回来的电脑桌，四方形的，面对面打游戏会很有感觉。秦冉面对着大门坐着，他穿着白色短 T 恤，黑色的牛仔裤，脚上还穿着一双拖鞋，翘着二郎腿，一手拿着鼠标，一手按着键盘，头发早上刚洗就随意地披着，整个人看起来腿中带着一点野。 哎，秦秀然，救我救我救我，我操，死了死了，爸爸爸爸，奶我奶我啊，我要死了死了。 全程他对面的陆兆颖疯狂有魔性，秦冉就笑，漫不经心地操控着游戏卡牌，黑发划过脸颊，他的语气散漫又张狂。别慌，爸爸救你。程俊去厨房端了水出来，刚踏进大门的程老爷子正好听到了这一句，他愣在原地。一局刚好打完，陆兆颖就问程俊要不要三排，见程俊神情有意，他就随意地往后面看了一下。这一看吓得陆兆颖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，他手中的鼠标没有拿稳，啪的一声落在了地上。程程程程程了半天，总算换了一声程老。这位可是比他们家老爷子还要可怕的人物。陆兆颖站起来，束手束脚地站在一边。程老爷子看他一眼，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。他眉眼凌厉，这样子十分的唬人。陆兆颖一个字儿都不敢往外蹦。秦闪的注意力从电脑上转开，他不认识程老爷子，只是也大概想到这应该是程俊去接的人，就站起来看了身侧的程俊一眼。程俊把一杯水放在他的手中，挺随意的开口， 介绍一下我爸， 然后又走到程老爷子身边，把另一杯水递给他。 进来吧，陪在门口站着挡住了陈管家的路。 程老爷子没动，他跟秦闪一手捧着一个茶杯面面相觑，双方挺僵硬的打了个招呼。 先吃饭。 程俊懒洋洋的让人送上来一盅汤，然后看向程老爷子。 您早上的药膳。 程老爷子就坐到餐桌边开始吃饭，目光却注意着程俊秦冉这边。 程军让人把药膳给程老爷子之后，才看向秦山，低声地询问他早上吃了什么。嗯，秦山悠悠地回了一句，你不要跟我说话。程俊一顿，秦冉手搁在脑后，我不想现在跟你打一架。程俊的手按了一下眉心，两人说话的声音非常小，坐在餐桌上正在吃饭的程老爷子拿着汤勺的手都顿了一下，他默默地看了那两人一眼。好半晌后，他才吃完药膳，接过管家递过来的格子手绢，擦了擦手跟嘴角，才威严地开口， 好了，都不用看着我，管家带我去楼上看看房间。 陈管家带他上楼，两人上楼之后，陆兆颖才擦了擦汗，胆战心惊地看了程俊一眼，悠悠地开口， 俊言，程老怎么来了？ 程俊看了一眼秦闪，对方手依旧放在脑后，他有些头疼。 打开风景的。 楼上，关上了房间门，程老爷子才拿出手机，眉眼张扬。程管家一看他的表情，就知道老爷子对秦小姐很满意。 嘿，这混世魔王遇到对手了。可不是吗？ 秦小姐简直比三少还要嚣张，这两人要是到了京城可就好玩了。程老爷子倒没有想那么多，他低头拨打了最近一个打得十分频繁的电话，第一遍没有打通，程老爷子不厌其烦地又打了第二遍，这一遍响了十几秒才被人不耐烦地接起来，那边的声音吵吵闹闹的。 程老，你又给我打电话干嘛？还是为了你们家一个小辈的事情？ 当然，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计算机系，到时候可能要换专业。 程老爷子十分淡定地回答，手机那边的人正是京大校长周山。听完，手机那头的京大校长被气笑了。 程老头，你别太过分了啊。你以为我这里的名额是随意就能拿的？ 程老爷子往窗户边走了走。 我们可以商量一下，今年各大科院的资源还是从我们程家分配。 两人讨价还价着。周山那边顿了一下，没有立马回去。 啊，行了，这件事我们过两天再说，我这边有一件急事。 什么事？你连你们科院的资源都不在乎了？ 程老爷子微微眯眼。 今年全国卷出了个变态啊。 周山似乎很急，说话的声音噼里啪啦的。 就是资料有点难找，一开始我还拦截了分数，后来实在拦不住了，刚刚教育部那边说资料找到了，我得快点给那人家里打电话，不能被 A 大捷足先登了。 程老一眯眼。 比你们去年那个谁送什么来着还要厉害 啊？这个就不跟你多说了，我们过几天再说，再晚真要被人家抢先了。 周山说了一句就匆匆忙忙挂断了电话。程老爷子放下手机，看着手机熄掉的屏幕微微眯眼，周山这么风风火火的样子可不常见呢。程管家站在程老爷子身边，自然也听出了周山的话，他诧异地抬了抬眸。 京大这是又要出一个人？ 程老爷子手指敲着手机摇头。 不清楚。现在京城格局复杂，几大院之间争夺，那几个家族都出了不少人才，几大院几乎被家族垄断。今年高考题是几大高校特意联名出的，也算是为了找出能牵制他们的人。眼下能惊动周山的，还让他弄出这么大动静，应该不太简单，搞不好就是几十年前的。 话说到一半，程老爷子就摇摇头。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没再继续说下去，有些叹息。而程管家也联想到了一个人，面色有些骇然。 这件事我们不提，那几大势力相争也是徐家该管的事。 程老又想起了秦染之后的学校，一边说一边往外走。 哦，那女孩她今天高考成绩还没查吧？ 听见这个，陈管家的表情立马变得严肃起来。他打开房门让程老爷子出去，压低声音， 今天先不要提，秦小姐的事情我等会儿再跟您细说。 看着程管家这么小心翼翼的，程老爷子不由挑了挑眉。 别，那到时候再说。 程老爷子上楼，就是为了秦染学科的事情跟周山讨价还价。通完电话，他就直接下楼。楼下，程俊、秦染跟陆兆颖三人都还坐在四方的桌子边。 程老， 看到人，陆兆颖连忙站起来。程老爷子摆摆手，声音严肃， 我就下来逛逛。 正巧沙发边的电话响了一声，程老爷子看着秦染他们的方向，随手接起了沙发上的电话。电话那边的声音十分温和，十分的有礼貌。 请问是秦染同学家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学校诚恳邀请秦同学，至于优待方面。 程老爷子挑了挑眉，他疑惑着开口。 周山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